们站起来。 是。

耳鬓香忽听动，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关。 老道老道，常住庙，白日烧香，夜晚睡觉，身在北国，心在南。心在南朝， 道长开门。 还礼还礼， 拿家白将。 道长，见我看错了。 未曾看，看你心情胆战，汗流满面，鞋头一山，战马不见。只有这一根愚钝的宝剑。 道长，是你看错了，是我清晨起来再次万刷的呀。 既然如此，到我庙中则是那 口干舌燥，头被清查。 原来如此。 你去说了真情实话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 讲了实话，你便怎样？ 我来问你尊姓大名。 听了，你姑娘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宋朝天伯父杨八姐。 祖居何地？你母你母兄妹几人到此何日？今到现在何处？ 问 八戒。我的儿，儿啊，八戒， 八戒。就要舞龙拳，就把叔父当拳见。我的名扬几场，流落在北国。我与你父是同胞。难十五年前拜了阵，被困在两狼山，内无粮外无草，前面无路后有追兵，无有救援呐，走投无路仓，偏他把我的路来断，孤苗起身十五年，我如今人老心未老，怎与敌呀口一条船？八戒呀，你何时中了绣花箭？快与叔父速速根源呐！ 杨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淑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